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0集《我的娇娇》二。待常在清走后，诗晴一边擦着桌子，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道： 夫人，果真要留着那位清姑娘吗？ 他犹豫了一下，才提醒道： 如今府里开支越发大，只怕老太太知道了会不高兴。 沈老夫人眼下是越发吝啬了，要真的知道了常在清来了沈府，沈府要花银子养个闲人，自然是心中一万个不满意。所以陈若秋先前就告诉了常在清，沈老夫人最近脾性不好，希望他多多包容。 那个眼皮子浅的老妇知道什么？ 陈若秋面露不屑：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哪里有看得到以后的事？ 夫人莫非是觉得这位清姑娘还有什么用处不成？ 话一脑子活，又深知自家夫人的脾性，若是再早上两年，陈若秋也愿意扮乐善好施的仙子博个好名声，可如今没有银子，自己都自顾不暇，还去给救济别人，便显得有些奇怪了。 言谈举止颇有秋壑，不似普通女人眼皮子浅，姿色不错又面相温和，难得脾性还温雅，这般聪慧就算是放在宅子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角色。若是没有野心便罢了，一旦有了野心，不出五年，这女子必定有所作为。 陈若秋一笑，他自己出生的地方每日都充斥着女人间的算计，陈若秋的母亲就是鼎鼎厉害的，而陈若秋在常在清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，甚至常在清现在还如此年轻，只怕日后的成就还要出色。 可是这般厉害的人能做什么？ 话意不解。 莫非夫人想结个善缘，等清姑娘有一日飞黄腾达，攀上高枝了，再回报夫人？ 陈若秋闻言倒是笑了： 这般聪慧的人儿，脑子活络，我观其言谈表面温顺，实则心高气傲，怎么会甘心屈于人下？真的攀上高枝了，便也别指望能有所回报了，他是瞧不上别人的。 那夫人， 这样出色的人我可舍不得送给别人。 陈若秋瞧着窗外： 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好刀用在刀刃上。不过这样厉害的女人，便是我也觉得斗不过，不晓得那一位能撑得住几回。 却说另一头，常在清回到了西院，曾经住着沈心一家的西院如今已经是空荡了不少。原先西院有不少仆人，因着沈信将自己的贴身侍卫们也叫过来方便练兵，每每都是热闹的。后来沈信一家搬离之后，西院的仆人陆陆续续都被陈若秋以削减开支为由给辞了，没有了每日小兵们练武，本就硕大的西院越发显得空旷冷清。常在清的奶妈赵嬷嬷见常在清回来，连忙迎上来替常在清接过披风，担忧地问道： 小姐，今日和沈三夫人说得如何啊？ 让常在清进京找沈家帮忙是赵嬷嬷的主意，因着若是再不想法子，常在清就真的没有别的路可走了。可是沈家人和常家已经这么多年都不打交道，人心易变，原先的沈老将军愿意照顾常家，沈老将军不在了，谁知道沈家还会怎么对常在清呢？常在清揉了揉额头，在屋中的软榻边坐了下来，说道： 沈三夫人很热情，也同意我们住下一阵子，那些人便是来了定京，想来也是不敢招惹沈家的。 赵嬷嬷这才拍着胸口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 阿弥陀佛，原来老爷就说沈家个个都是菩萨心肠， 原先还替小姐担心着，只怕沈家不肯帮忙怎么办，如今看来倒是可以放下心了。 我目睹心了。 常在清冷笑一声，面露不屑之色。 天下何曾有白吃的午餐，便是沈老将军照拂程家，也是因为爹当年替他挡了一刀。世上不会有平白无故的对人好，沈三夫人这般热情，也不过是瞧着我有些利用的地步罢了。 赵嬷嬷一惊，看向常在清， 姑娘的意思是那沈三夫人不是好人吗？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 嬷嬷放心。 常在清宽慰她，目光中却是流出一股凉意。 沈三夫人对我有所求，我何尝对她无所需？虽然不知道她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，不过总会寻出办法的。 可是 赵嬷嬷还是有些不安。 放心吧嬷嬷。 常在清笑道， 再难的事情咱们都过来了，走到了今日，眼看着有生路可走，我又有什么好怕的？沈家既是个跳板，自然也要好好利用。沈三夫人想用我，我却也在用她的。 赵嬷嬷看着常在清，终于还是跟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， 老奴只想着小姐好，小姐说什么便是什么吧。 定京城是名气的都城，脚下的土地自然是寸土寸金，而定京城最为金贵的地方，除了宫殿外，便是衍庆巷。衍庆巷坐落在城南，隔着不远处便是最为繁华的酒楼商铺，面临江水，风景独好。让衍庆巷土地价格贵的理由，除了前朝贵人所居，还因为曾有特别有名的仙人道士在此看风水，直言道此处极贵，有龙气，除了天皇贵胄之外，没有人可压得住这里的龙气，方有天下尊者能够住进去。名气的皇室不在城南，总不能大兴土木重新修建宫殿吧，那样百姓有怨言，国库也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。可是有龙气的地方谁敢住？住了会不会被皇帝觉得不敬呢？便是有那些胆子大的又拿不出这样多的影子，衍庆巷因此就空空荡荡成了个摆设很多年。却就在眼下，衍庆巷终于有人住了进去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秦国和大梁来的客人。秦国来的是太子，大梁来的是亲王，都是名正言顺的天皇贵胄，银子更是不在话下。说起来倒是没有比衍庆巷更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，总不能住在宫中吧，那样的话只怕文惠帝都要日夜不得安枕了。自己的宫殿中住着别国的人，侧卧之榻岂容他人酣睡，总是觉得不大愉悦的。此刻衍庆巷最里面的一处府邸正有士兵把守着，虽说是宅子，倒像是一个小些的宫殿，装饰华丽奢侈，面积巨大，便是那些高官们的府邸也得要好几个才能凑出这样的宅子。这府邸正是睿王所居住的地方。衍庆巷里有好几处府邸，秦国太子选了最靠近外头的府邸，而最里面的这一间却是被睿王选了，也不知是不是想刻意和秦国保持距离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一处府邸是衍庆巷里最贵的一间，比秦国太子的贵了一倍。那睿王倒是眼皮也不眨的就定了下来，也让人不得不想到传言大梁国库里金子都堆满了不是假话。大梁的睿王也嚣张得很，第一天住进这里就让人家门口的牌匾给摘了，换了一块金灿灿的牌子挂上去，上书睿王府，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这大梁的睿王跑到明启买了一处府邸，还放了这么一块匾，莫非是真的要在这里住下不成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